11月22日，荣耀职业联赛第十赛季第十二轮，星星主场迎战烟雨的比赛又一次被选为了电视直播。本轮强强对抗的比赛不少，比如呼啸对虚空、微草对百花、蓝雨对雷霆等等，但是最终却选了本场两支处于季后赛分区外的两支队伍的对决，却是考虑到了两队所处的局面。星星11轮战罢，夺冠一说还是被当为笑谈，但是星星在积分榜上的排位却让大家不得不重视这支队伍杀进季后赛的可能性。连续三轮比轮回还强势的表现，现在终于遭遇一支强队，星星能不能继续强劲下去，这是很多人都好奇关心的问题。烟雨连续两轮表现不佳，一下子就从积分榜第五摔出了季后赛区，他们急需重整旗鼓，于是这两队的碰撞看点显得更加激烈一些，遂被定为了直播比赛。星星主场的上座率继续走高， H 是因为家世的多年经营，本就有着相当坚实的荣耀基础，原家世倒闭，新家世继续挑战赛，有不少忠粉继续追逐家世比赛，但喜欢看职业联赛现场的不少玩家渐渐的也就开始选择来看星星的主场比赛了。最近星星连续三轮的强势表现更是引发关注热潮，本轮到访的又是烟雨这样一支强队，亲临现场的观众自然不会少。选手出场介绍，烟雨战队在星星主场居然收获了不少欢迎的掌声。舒可怡、舒可欣这对姐妹花在烟雨放走了枪神选手鲁艺宁后彻底成为烟雨主力，烟雨团队战半壁江山都被姑娘占据，终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娘子军，这独特的一道风景自然引来一些独特的关注。 哈，舒家姐妹现在的人气很高啊，在客场都能受到这样的欢迎。 电视解说潘林感慨着现场的气氛， 他们的实力是相当不错的。 嘉宾李一博说，客队之后出场的也就是主队选手了。女选手说起来，星星其实也不过就是比烟雨少一个嘛，苏沐橙、唐柔那也都是星星战队的主力。苏沐橙在 H 市这片土地上的人气真不用多说，每次主场出现都是现场的最高潮。但是唐柔受一条三事件影响，支持者大幅度缩水，别说中立观众了，就是星星的支持者不待见他的人也是极多，他的出场介绍每次掌声都是极其稀拉，冷清的让人尴尬。 哎，主场选手受到的欢迎甚至还不如客队选手，这实在是…… 唐柔还是很有天分的，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实在是…… 潘林感慨，李一博也是话说半截的感慨。双方选手介绍完毕，末了自然是在场中央的礼貌交流了。 欢迎回来。 作为烟雨战队的队长，楚云秀上来没照规矩去和星星队长叶修握手，却是去和他私交甚好的苏沐橙来了一个拥抱。伸手等握的叶修被晾在那儿，尴尬地笑着，结果旁边不知哪里突然就闪出个人握住了叶修的手。 叶神，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叶修笑了笑，眼前这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就是烟雨战队的李华，目前的荣耀第一忍者。他第七赛季进入烟雨战队，同年就以主力身份出战，该赛季他和孙翔是联盟最抢眼的两个新人，不过这两人的风格截然相反，一个光鲜夺目，于是就冲在战斗的最前方，另一个却喜欢在不起眼的阴影中游走，在敌人最无防备的时候发动突袭。当赛季的最佳新人被孙翔夺走，次年加入豪门家世，执掌起了一叶知秋这个荣耀第一角色，结果之后随队出局，挑战赛里挣扎一年却又落败，直至本赛季加盟轮回后才重获生机。孙翔的职业生涯其实也说得上是非常倒霉和坎坷了，而同年的李华一直在烟雨效力，才能被认可后 战队也开始努力帮他打造角色。忍者林岸精草随即在第八赛季随李华入选了全明星，第九赛季再入。而本赛季烟雨战队战术风格转变，专业人士都看得出他们的战术轴心正在往李华身上转接。这个瘦小的男生在烟雨战队可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和叶修一握手退开后，他就又毫不起眼地站到了一边。没人介绍的话，大概很难有人想到这位也是荣耀中叱咤风云的顶尖选手。这边楚云秀和苏沐橙报完了，回头看了眼叶修，随手就给叶修伸出来的右手上拍了一巴掌。 怎么，你也想抱啊？哼，不敢。想抱就抱抱吧。 楚云秀却是真的过来给了叶修一个拥抱。 欢迎回来， 他敲了敲叶修的后背说。 哼，一会儿你可能就不会太欢迎了。 叶修笑， 试试看。 楚云秀推开叶修冷笑了一下。在旁边方瑞也已经张开了双臂。 来吧，爱的拥抱， 他叫着。 滚，战术是猥琐的，人也是猥琐的。 楚云秀没理方瑞。双方选手接着互动，这手嘛基本是排着队逐一握过的。舒适姐妹握到叶修的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去年圣诞活动的时候他们真是吞了眼前这人的心都有了，这轮要和星星相遇的时候两人就已经暗作打算，要好好回敬一下这位大神。 怎么样，加入烟雨后悔了吧？不如来我大星星啊。 叶修和两人握过手后说， 我们现在排名可比你们领先。 舒可怡说， 一会儿就不是了， 等着瞧。 两姐妹一起瞪叶修，丝毫不畏惧。交流很快完毕，两队要打单人赛，第一场的选手不约而同的索性都留台上了，其余人各归选手席。星星、叶修、君莫笑、烟雨、李华、林岸惊草。 好巧啊前辈。 不起眼的李华又和叶修搭起了讪。 是啊，多多指教，彼此彼此。 两句没营养的话后，李华顿住，显然他还是想说点什么的，却找不出话题了。在那儿默默思考了一会儿后，裁判已经宣布可以入席比赛。李华终于又说了第三句没营养的废话， 前辈加油加油。 两人随即各朝选手席走去。 叶修，星星个人赛出场的又是叶修，迄今为止他一直在个人赛中出场，已经是十连胜了，这是第十二场。 潘林说，其实也就是这赛季他单挑根本还没输过。李一博说，现在是联赛第十二轮，叶修正在冲击十二连胜，答案很显然。 这么强的单挑能力，为什么不在擂台赛里守擂呢？ 大概是减轻一些负担吧，叶修的年纪也不小了，霸图的几位都已经在接受轮换了。 李一博说着，谈年龄问题那是必提霸图的。 那要叶修一直这样的安排和节奏打下去，这赛季的单挑之王恐怕没悬念了吧。 目前来说他这个散人职业帮到他太多了，看大家的职业能力吧。 就算大家适应过来，遇叶修也未就胜啊，有了现在这十一轮的连胜，叶修接下来就算输个几阵，这赛季的单挑胜率恐怕也没有人能超越了。 哼，还是先赶紧来个人破了他这连胜记录吧。 好，我们看李华的。 两人的角色已经载入地图，星星主场，选图自然是叶修，那种啥特色也没有的平地图他已经全用过，不能再选，本次只能选择带点地形场景的。于是叶修选了一张山坡图，还是平地无遮挡，只是平地被倾斜了起来，那自然会生出一些变化。双方角色被刷在地图两端，高度持平，反正也是无遮掩的图，两人自然也不搞什么战术迂回，一起面朝对方直冲过来。这一边冲一边都在死盯着对方的位置。山坡图站位大有讲究，坡度的存在会影响到很多技能以及跳跃翻滚等动作， 抢高位还是抢低位，这是必然要注意到的问题。两人都在注意这方面，于是两人角色一直持平，谁也没占便宜，谁也不吃亏。叶修没有仗着可以的攻击距离发动攻势，君莫笑一直朝前冲着，甚至已经进了对方忍者可以攻到的距离。李华却也没有让林暗惊草出手。湖光闪，君莫笑却在此时突然划出一刀，刀光带着人瞬间朝前窜出一截，大幅度拉近了两人距离。李华也不再沉默，林暗惊草手一挥，一枚手里剑朝着冲来的君莫笑射去，跟着双手飞快结印，已经在准备下一步的攻击了。人法影舞，这个七十级的大招在忍者圈里已经越来越被直接使用，当作主攻技能也可，当作掩护下一步动作的迷惑技能也好，总之影舞一出，忍者的选择空间就可以变得很大，并不一定非要当作十拿九稳的攻击输出技能来用。立即十数个灵暗惊草一起冲向了君莫笑。荣耀第一忍者选手对于这一忍者使用大招的掌握自不必多说了，现场电子转播屏上给出的李华主视角上画面几乎是不停歇的在转换，显然李华在不停切换着影舞之心，以达到对所有影分身的最佳控制。十四个影分身对君莫笑赫然形成了一个包围的阵势。